德训篇第26章。有贤妻的丈夫是有福的，他的寿数必要增加一倍。有才能的妇人是丈夫的喜乐，使他在平安中终其天年。有贤妇为妻是一种福分，但是只有敬畏上主的人因自己的善行才能得到他。他不论是富是贫，心神总是快乐，时常面带笑容。有三件事我心中恐惧，对第四件事我更害怕，那就是市民的控告、暴徒的集会、无望的诽谤，这一切比死亡更为不幸。但是嫉妒别的妇女的女人令人心痛悲伤，她向众人传话的舌头是一条鞭子，恶妇有如摆动的牛轭，谁要管制她，无疑是用手去捉蝎子。好醉酒的妇女是大怒的原因，她的耻辱和丑态不能隐藏。眼波流动是妇女淫荡的表示，从她的眉毛可以认出。对无耻的女儿，你应严加管束，怕她有机可乘就放纵起来。你要留心，不要顺从无耻的眼睛，否则她若冒犯你，你就不用惊奇。就如渴了的旅客一到了水旁，不管遇到的是什么水，就张口去喝。同样，淫妇坐在任何木桩前，向射来的箭张开箭袋，直到她疲乏为止。勤俭妇女的温柔使自己的丈夫欢乐，她的明智使丈夫的骨骼丰满。沉默寡言而明智的妇女是上主的恩赐，受过好教养的人是无价之宝，圣洁而知耻的妇女乃无上的恩赐，贞洁的灵魂实尊贵无比。在秩序井然的家庭里，贤妇的美丽有如在上主的至高之天上升的太阳，她那健康身材上所衬托的美貌有如神圣灯台上发光的灯，她那双在金石脚跟上的美腿有如银座上的金柱，圣父心里的天主诫命有如坚固磐石上的永久基础。有两件事我心中忧伤，而对第三件事我更愤怒，那就是战士为穷苦所困，明智人被人轻视，离弃正义而偏向罪恶的人，上主为他准备了刀剑。有两件事，依我看来，又难又危险，那就是商人很难不犯罪，店员难免不失言。